如果你发现对热爱了很久的事物突然间产生了厌倦，我觉得人生最糟糕的时刻之一可能就是发现自己对热爱了很久的事物突然间产生厌倦了。但是睡觉就不会厌倦，这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只要不厌倦的睡眠，一切就还好。看网上的有句话说，认清自己吧，你身上并没有那么多个标签，你既没有好看的皮囊，也不存在有趣的躯壳，更不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 你只是一个熬夜点外卖的普通人，说的好像没有错。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追求刺激和冒险，追求快乐。到了中年，可能才发现要好好照顾身体了，也开始变得不那么在乎别人怎么看了。 还有一个年轻和中年的不同，年轻和幼稚会造成同样的弱点，缺乏耐心，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想马上看到结果。人生其实就是一连串的等待，这样的教训往往得活到中年之后才能够体会，而意识到这个教训往往要耗费剩下的全部人生。有调查显示说，大家在家居装修过程当中遇到过最烦恼的事情，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瓷砖脱落，还有墙体开裂、墙面渗水或者是漏水、照明线路有问题。但归根结底，装修本来就是一件很烦恼的事情，再展开来说，人生的烦恼又何止这一些呢？ 听叹息，用寂寞来语气，告诉不眠的云是否放弃，日夜追寻风的动机。 心事不停累积，变成廉价的泪滴，你始终没留意，我特别在乎你，你却像风一样错过又盼而行。 只有你不懂我爱你，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每个语言又只浅浅笑容里，难道你没发现我渴望讯息？ 我应该如何让你知道星星都知道我心中秘密，今夜在你窗前下的一场雨，是我暗示你我有多委屈。 星星不停 你想要的泰国都有， 泰国都有，泰国 跟团游泰土，自助游泰类，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堵车每小时40公里，

我不知道你一般手机多久会关一次机，有的人可能是跟作息一样，睡觉前关，醒的时候开。我有个朋友是一直开机，迫不得已才关机的，我就表示没有办法理解，难道不应该让他休息一下吗？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身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见，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月深深虽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我越深深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未变。 我相信你生活当中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感叹，觉得不管怎么样努力还是没有办法通过考试，觉得小心翼翼的呵护新衣服可能还是被溅上了油渍，可能盘算了三天的约会最终被加班破坏了，这都是我们的日常。但是战战兢兢地交上去的报告莫名的被评为优秀，熬夜赶的方案戳中了客户的点，或者是在折扣期间抢到了心仪的东西，在加班之后吃到了一碗超好吃的馄饨，这可能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总是在你哭过之后给你一颗糖，在你感激涕零的时候又迎面捶你一拳，但只要觉得不行之后能够有我觉得 OK， 这可能就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生活了。 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 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湖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 九精英有话说。 在每一个突破自己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没法去放弃的，都是因为你背后有很多的人在等着你去做些很多工作。 对于企业来讲，人人都能看出这个企业有没有问题，这个企业是否就很高效，其实任何人都能看出来，但我感觉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解决它，这个很重要。 每一个人，就是你的成功是源自于你的一种热爱，还有一种就是你的发心，你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今天九六九五周年街头大访问，九六九五周年，你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经典九六九成立五周年，请将经典进行倒立，成为广播界当之无愧的经典。五周年生日快乐！ 习惯了每一天听一听经典九六九，听了五年，也陪伴了五年。愿九六九陪伴生活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心情。 祝九六九五周年生日快乐！继续给听众们带来最正能量、最走心的好节目。Happy Birthday！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如果你让我回想十年前的话，我总会下意识的想到1997年，但真正的十年前已经是2007年了。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这一首《我的1997》。 特别的有年代感，好像1997就在昨天。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对经典969有什么五周年的祝福，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当中发送给我们。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 和他。